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长老，我们怎么安排？ 这些天，唐三和泰坦一直在讨论暗器的事儿，甚至连单数四宗族的聚会都没有什么心思多想。泰坦小心翼翼地将马车内的图纸整理好，收到自己的魂导器中。 我们直接去玉之一族的宗门，既然是他们主持，自然也就是他们来安排了。其实每次聚会也只不过是大家久别重逢，聊聊最近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，守望相助，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。 唐三闻言颔首，轻轻地抚摸着小舞柔软的皮毛，脸上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。已经到了龙兴城，他也是时候考虑清楚该如何面对单属性四宗族了。泰坦也不去打扰他，自己坐在车厢里闭目养神。经过这一路上的交流，如果说他以前对唐三只是欣赏的话，那么现在却已经多了几分钦佩。有了这段时间的交流，泰坦更加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他明白，昊天宗恐怕又多出了一个精彩绝艳的奇才，甚至还要比当初那被称为大陆最年轻封号斗罗的唐昊更有天赋。泰坦虽然外表粗犷，但心思却不缺乏细腻之处。唐三此行跟来的目的，他自然能够猜到。原本他是一点也不看好的，但通过与唐三的交流，他发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魅力。与控制系魂师在战场上的作用一样，拥有常常轻松控制全局的能力。他根本不像一名才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越磨砺越锋芒，或许这与他的经历有关吧。承受过无数次痛苦和付出无数努力之后，他才会有今天，那绝不是仅仅凭借天赋就能达到的。龙兴城远比天斗城小得多，两辆马车在八匹骏马的牵引下，很快就来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。马车在一座大宅院外停了下来，当唐三走下马车，看向这座院落的大门时，脸上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这宅院看上去竟然和荔枝一族的府邸极为相像，只不过门楼上悬挂的匾额是一个玉字。 我们四族的建筑设计都是玉之一族弄的，所以很像。虽然整体建筑看上去很粗犷，但实际上内部却隐含了许多适合防御的机关。玉之一族在建筑方面的才能一点也不比我们荔枝一族在铸造界的差。据说这座龙兴城的城主府也是他们改造的，也正是因为那次工程，他们才能在这里扎下根基。 两辆马车停下的时候，对面大门中已经跑出了两名壮汉。与荔枝一族的族人相比，他们看上去身材要矮一些，可却给人一种更加厚重的感觉。 您好，尊敬的泰坦族长，欢迎荔枝一族莅临我族。 不用客气，老犀牛没在宗门呢。 宗主在，正等待着各位前辈呢，看到荔枝一族的马车，我们就有人去回禀了。 好你个老猩猩，我人还没走出宗门呢，就听到你那大嗓门了，居然敢叫我外号，哼哼， 哈哈哈哈，不服气啊？有本事我们比比力气，你赢了我以后，我就不叫你老犀牛，怎么样？哈哈 哈哈。敞开的大门内，一个身高只比泰坦矮半个头的老者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此人面如重枣，一头宛如钢针般的短发已是花白之色，脸色红润，一双铜铃大眼炯炯有神，肩膀极宽，穿在外面的长袍虽然宽大，但在行动之间还是能够看得出他那雄壮无比的身材。如果说泰坦像是巍峨的山岳，那么他就像是宽阔坚实的堡垒。两个老者一见面，几乎同时张开双臂，坚实的胸膛重重地撞在一起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那响声之大，吓了唐三一跳。 习惯就好，单属性四宗族中，我们跟玉之一族的关系最好，爷爷和牛爷爷是铁哥们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每次他们见面都这样。 果然，两位老人在大力碰撞之后，已经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同时大笑起来。从泰坦手臂上纹起的恐怖肌肉就能看得出，他们这一抱可不是那么简单。 好你个老猩猩，力量又有所长进了呀。不过老子虽然没你力气大，但你也别想勒断我这身老骨头。 谁不知道你皮厚啊。 泰龙过来，给你牛爷爷见礼。 你好牛爷爷。 哎，见什么礼，都是一家人，哪有那么多俗套。 泰龙，你小子很壮啊，有你爷爷当年的风采。 上次聚会还是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来的，我看呐，将来你的成就一定会超过你爸爸。泰诺那小子还是瘦小了点。 泰诺那样的身材还算是瘦小，有没有天理啊。 泰坦并没有向牛皋介绍唐三，这是唐三自己要求的。他出身于昊天宗的身份很容易带来麻烦，需要先观察一下情况，再决定自己要如何面对另外三个丹属宗族。 走吧，还不带我们进去啊？难道就让我们在这儿喝西北风啊？ 这不是见到你兴奋的忘了吗？走，进去吧。你最喜欢的烈酒我可给你准备好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兄弟可要不醉不归。你要是不敢，你就是软蛋。 狗屁，哪次不是你喝的爬回去？来啊，我还怕你不成啊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老犀牛，那两个老家伙来了没有啊？ 还没，你是第一个，每次就你最积极，距离聚会还有两天的时间呢。 嗨，不管了，先喝个痛快再说，最好是在他们来之前啊，把你这的酒都给喝光，让他们喝凉水。 唐三一直在观察，与泰龙马红俊跟在两位族长身后，四名力之一族弟子以及两名充当车夫的弟子则跟在他们身后。通过观察，唐三发现这玉之一族族长牛皋与泰坦的关系确实很好，如果通过这层关系来与之接近的话，应该会容易一些，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打动这位老人。正像泰坦所说的那样，玉之一族的建筑风格与力之一族几乎一样，一进门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泰坦牛皋这老兄弟俩把臂而行，开朗的笑声几乎就没停下来过，一直到了大厅之中，这才分宾主落座。当然泰坦与牛皋都是坐在上位的，泰龙没有坐在客席位，而是将这个位置让给了唐三，自己与马红俊坐在下手。他这一行动顿时引起了牛皋的注意，能够成为族长的人绝不仅仅是拥有强横的实力。 哎，老星星，你还没给我介绍呢，这个漂亮的像个大姑娘似的小伙子这是谁啊？哦，还有那个胖子，这可不像你们励志一族的风格呀。 这两个都是我孙子的好友，一个学院出来的，这次我就是带他们出来看看。 哦， 一听这话，牛皋眼中的疑问反而更多了。要知道丹属性四宗族的聚会是十分秘密的事情，怎么能让外人随便参与呢？从泰龙看唐三的眼神中，他清楚地看到了尊重的情绪。同年龄的年轻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 老星星，跟兄弟我，你难道还要藏着掖着？这小子到底是谁呀？你为什么会带着他来参加聚会？ 如果我再不站出来，就算将来挑明身份，也必然会受到牛皋轻视。面对这种性格豪爽的前辈魂师，还是直来直去比较好。 牛皋前辈，您好，在下唐三。 你姓唐？ 家父唐昊。 什么？老星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昊天宗难道害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？要不是那唐昊，我们何至沦落于此？ 老犀牛，你冷静点儿。难道没有当初主人的事，武魂殿就会放过昊天宗吗？我也同样恨昊天宗将我们这些附属宗门当作弃子，但这与唐三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说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就不能稳重点儿？ 哼，老星星，如果换个人带他来，我早就将他赶出去了。你让他赶快离开，我不想看到任何与昊天宗有关的人，否则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。 那好，我们就一起走，我们励志一族也不用参加这次聚会了。少主，我们走吧。 牛皋也没想到泰坦的反应居然如此强烈，脸色顿时变了变。他和泰坦是多年的兄弟，自然也知道这老伙计绝不是一个会轻易做决定的人。可是他的话已说出口，身为一族之长，现在让他改口，他是说什么都拉不下面子的。 泰坦前辈，等一下。 唐三一把拉住泰坦的手臂，如果真的就这么走了，怕是连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。泰坦看向唐三，唐三向他点了点头，然后面向牛皋深深地鞠了一躬。 牛皋前辈，我为当初昊天宗和父亲给单属性四宗族带来的麻烦向您道歉。我知道这样的道歉并不能代表什么，我这次跟泰坦前辈一起来，就是希望能找到弥补四宗族的方式。 你们昊天宗解封了？ 我只代表我自己和我父亲，并不代表昊天宗，宗门依旧封闭。 哼，不管昊天宗是解封还是没解封，都与我们玉之一族没有一个同魂币的干系，我们过得很好，也用不着你补偿什么。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补偿得了什么？ 听到牛皋这话，唐三不怒反笑，从对方话语中他已经听到了几分转圜的余地。当然这余地并不是留给他的，而是留给泰坦的。此时泰坦也已经转过身站在唐三身边，面对牛皋那愤怒的双目，唐三却显得很从容很优雅，怀抱着小舞，没有丝毫的慌乱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